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9集。都是为了这个秘密。结局中一。林爸爸说完，还伸手接了一个电话，正是林思然的。他一边哼哧哼哧地拉着行李箱，一边开口： 哎呀，哎，乖女儿，你别着急，我正要去冉冉那里。哎，你放心，老爸我是那种人吗？哎，等等，马上就到啊。 他说着还抬头朝程饶汉那一行人看过去。 麻烦让让，我得赶紧走了。 研究院的一众高层管理面面相觑，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，心里咯噔一声。世界新型疫苗就在 B502 那些人的手中，程家一众人要靠着他们安抚群众，靠他们稳固自己。眼下林爸爸要走了，那么他们程家拿什么安抚群众呢？拿什么去给京城一众豪门贵族交代？变故出现得太突然了，程饶汉跟一众研究院的人都反应不过来。与此同时，身侧一个研究员终于拨通了医学组织一个国内学员的号码。 大少爷，我拨通医学组织的电话号码了，这学员以前是我的学生。 听到这个声音，所有人都朝这边围过来，程饶汉也猛然回神，慌乱道： 快问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 所有人都看着自己，研究员连忙开了外音： 老师？ 电话那头的学员疑惑地开口，研究员连忙问了出来，声音温和却掩饰不住急切： 小苏，医学组织那边是不是出事了？为什么说好的晚上传资料现在还没有消息？大少爷也还在等着。 您说这件事啊？ 手机那头的小苏顿了一下，才摇头道： 你们还是别想了，如果有可能，还是给程师兄好好道歉吧，有可能还有转折。 你们也没有履行合约，我们研究员前前后后为了这疫苗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如果这样，我们以后的合作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少。 程饶汉直接接过了手机，内心思绪万千。小苏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来形容，好半晌才匪夷所思地说道： 合作？谁跟你们合作了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什么？ 什么？ 程饶汉听到小苏这句，下意识地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果不其然，小苏的下一句话彻底打碎了他的想象。 医学组织哪里有跟人合作？不过是医学组织各个实验室的老师看在程师兄的面子上，帮忙分析数据，研究实验。程师兄是我们医学组织的下一任继承人，不然你找找，全世界还有谁有这个能力让整个医学组织的人都能出动？你们疯了吧？ 小苏的话音一落，现场所有人的脑门都一阵冷汗。 三少爷他怎么会？ 所有人都在惊呼不定。医学组织的继承人，那几乎是站在医学界顶端的地步，岂止是程家一个家主能够比拟呢？手机被挂断，现场没有一个人说出话来，所有人都看向程饶汉的方向，沉默不语。 大少爷，外面记者又来了。 有人连忙从外边赶过来了。程饶汉只是茫然地抬头看向程温如那边，目光中带着祈求。 二妹。 程温如摇头，他看着程饶汉不由叹气。他爸爸给程饶汉取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败笔，太过自以为是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能认清楚局面。不说其他，从顾西池跟程俊这么铁的关系就能猜出来，这件事情不简单。 京城四大家族已经不是以前的四大家族了。可是程饶汉还不明白这一点，总以为程家是四大家族之首，就不把其他人放在眼中。其实他做其他事都没有问题，可他万万不该去动秦闪。之前京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程俊也从未想过对程家动手，谁能想到最后是因为他才真正的第一次让程俊对程家动手。 我早跟你说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要感谢你是爸爸的儿子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媒体京城各大等着明天疫苗的新贵，要怎么应对你自己去说吧。 程文如冷冷地看了程饶汉一眼，转身直接离开。他也担心秦冉的病情，担心疫苗的研究，此时对程家不太关心。程文如走后，程饶汉一言未发，心思十分慌乱，他怔怔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身边好几个人都在催促他。 大少爷，怎么办？大少爷，又有媒体电话打入了。大少爷。 程饶汉忙得舌焦口燥。好半晌，程饶汉的眸光明明灭灭，他下了决定，他直接挥手。 去联系二小姐，找到三少爷在哪儿。我去给三少爷还有秦小姐负荆请罪。 别装灯火通明，一直等在门外的程火看了程木一眼，他没有感觉到别庄有外人闯入。 别庄自然是有人留守。 程木下车，他目光深沉又高深莫测地看了程火一眼，深沉地摇头。 你不懂，我说的是外来闯入别庄的人。 哎，程小木，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 程火这暴脾气，一言不合就要上手。程金拉住了程火。程火偏头道： 哎，程金，你别拉我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 不是。 程金咳了一声，他压低声音： 我是怕你打不过他。 程火愣住了。 操你妈。 别庄内十分安静。鹅卵石路尽头大门也没有佣人提前开门，安静到有些不合理了。程俊跟秦冉走在一排，顾惜池落后秦冉一步，在跟医学组织的老头打电话，其他人跟在身后。程俊不紧不慢地伸手推开门。别庄一楼的大厅很大，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大厅中央站了个人影。他背对着门，似乎在看墙壁上的壁画，背影颀长，一身白色，周身似乎萦绕着冰雪之色。整个别庄的佣人厨师都被压在一边，被陌生的似乎是染着血气的黑衣人刀架着脖子。应该是听到了声音，中间的人影侧过身来，看向门口进来的人，神色自若地开口，语气清凌凌的。 回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